holding you so tight together. Let our love live forever. 是真的真的想你，真的真的想你， 让我为你淋一场雨。 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。其实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，掩藏真心。

家的小巷我不来，吹得我眼睛都快张不开。我知道我渴望的是你的爱。有时候旅途中充满意外，有你在就不害怕未来不被打败。 Let's try。 突然有一种莫名期待，一定就是你偷偷把我心打开。Baby, tonight. La la la la.